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8集。鸟雀啾啾，在窗子外叫个不休，简直像是在吵架。用早膳的时候，只见李准，不见十娘子的人影。夫人的身体好些了吗？穆瑶淡淡问道。李准面带忧色，心神不足。哎呀，不知为何，十娘子昨夜头痛欲裂，折腾了一个晚上，只怕今日也需要卧床静养了。他喝了一口茶，无不烦躁。这平时也没见他有什么头疼脑热的，这一次怎么……柳福一点点头。李兄先不要打扰他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众人心知肚明，十娘子不舒服多半是那镇妖的符纸起了作用，一旦他卸去防备，浑浑噩噩走出房门，便会被门外那七杀阵牢牢困住，束手就擒。他们要做的便是保守秘密，按兵不动。林妙妙眼底两道乌青，脑子里还有些昏昏沉沉，他没想到昨天去厨房借的两瓶烧刀子居然这么够劲儿。木生也不按套路出牌，竟跟他同壶而饮，抢酒喝，活活将他喝断片了。柳福一早起不见人，敲门没人应，推开门一看，见他睡在木生的床上，人事不醒，魂儿都吓掉了，将他捞起来，一碗醒酒汤灌下去，开始摇晃他的肩膀。一睁眼，柳福一满脸紧张地问，昨天晚上没事吧？他尚在迷茫，头发乱得像鸟窝。 什么？ 怎么能喝这么多呢？昨夜阿生没有欺负你吧？ 柳公子说话要注意啊。 少年抱怀立在门口，拉出纤长的一道影，润泽的黑眸盯着他的脸，满眼嘲弄。 林小姐半夜来我这耍酒疯，哭着闹着霸占我的床，到底是谁欺负谁啊？ 妙妙瞪大了眼睛。 哼，妙妙，梳头水不要用那么多，满屋子都是香味，闻多了反胃。 他不理会满脸惊愕的柳福一，朝着妙妙讥诮的一笑，转身进了厅堂。这顿饭吃的可以说是各怀心思，大家几乎都是机械性地往嘴里递着米，精致茶点索然无味，甚至变得有些难以下咽起来。因十娘子病着，李准闷闷不乐，早早地道一声抱歉，下了席，说是要回去照看十娘子。他病着时，十娘子也是这样衣不解带地照顾他，现在十娘子病了，他实在没有办法再与客人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。十娘子的房间贴了符，已成她的牢笼，无辜的人再进去多有不妥。柳福一刚想阻拦李准，乳娘突然抱着楚楚急匆匆地从屏风后面闪出来了。 老爷，老爷看看小姐吧，小姐不肯喝药啊。 乳娘两颊上全是汗珠，小心地将楚楚递过来。小女孩的嘴唇发紫，还在颤动着，眼睛半眯，小脸惨白。李准急道， 楚楚啊，你怎么这么不乖呀？为什么不喝药啊？ 爹爹，爹爹。 他伸出白生生的手臂要抱，李准将他接过来，满脸紧张地看着女儿的小脸。他宝石般熠熠生辉的黑眸里盈满泪水，许久才断断续续地嗫嚅， 爹爹，我做噩梦，我好怕呀，爹爹。 不怕不怕啊，爹爹抱，爹爹抱。 李准拍着楚楚的后背，感觉到他的身子在一阵阵发颤，着急忙慌，忍不住对乳母喝道， 还愣着干嘛，把药端来。 几个人都围着楚楚看，瘦弱的小女孩像小鸡仔一样发着抖，即使被父亲哄着抱着，也没能让他看起来安定一点。 乳母急匆匆将药端了过来，白瓷碗盛着，褐色的，步子快了些，几滴药汁洒在托盘里，犹有异香。穆瑶有些奇怪，这药……柳福一阻住了他。李准正在轻声慢语地哄楚楚喝药，眉头紧蹙，拿勺的手有些颤抖。见他一勺一勺喝下了药，这才安下心来，长舒了一口气。楚楚啊，以后不能不喝药，知道吗？小女孩在他怀里怔怔点头。李准将空碗和勺放在乳母端着的托盘上，揉了揉眉心，放轻了声调。刚才我也是急糊涂了，先下去吧。乳母迟疑地站在原地，察言观色半晌，许久才有些畏惧道： 那个老爷，药好像喝完了。 李准刚放松下来的表情立即提起来：怎么不早说呀？ 哎呀，这我也没注意啊。 乳母急得要哭，嗫嚅道： 我这前两天看还有许多，今天再一看已经是最后一包了。 李准半刻都没有耽搁，沉着脸站起身，已经接过小童递来的外伤穿在了自己身上。 哎呀，柳兄，我得出门一趟。 李兄这是要去给楚楚买药？ 柳福一有些诧异。 现在就走？ 哎呀，柳兄不知道。 李准烦闷地摆了摆手，拉了拉领子。 这药铺在镇上，离我们泾阳坡远得很，我现在出门得在外过一宿，明天才能回来。 他俯身怜爱地看了看楚楚苍白的脸，将他细软的发丝别到耳后，这才抬起头看柳福一。 楚楚这病啊，须得每日一碗药，断不得。 柳福一点点头，帮他递过了厅堂里挂着的一把油纸大伞。 那柳兄派个童子去便是，何必亲自跑一趟呀？ 哎，还非得我去不可。 李准接过伞要出门，又折回来，在鸡案下面多抓了一把银钱，有些无奈地笑笑。 这药的配比乃内人的秘方，我答应他不是外人，只能我亲自去抓，还要跑几家不同的药铺子分别抓来才行，劳烦柳兄帮忙照看楚楚了。 李准抛下一句话，急匆匆地出了门。穆瑶和柳福一面面相觑，想要看看那盛药的碗，乳娘却已经端着碗去了厨房。妙妙觉察到空气中残留的一点苦涩，色中带着异香，嘟囔道： 这药好香啊。 是血。 穆生望着他答，语气淡淡：是妖怪心头血的味道。 李准匆匆出发之前，交代下人们要给十娘子送饭。 李府的厨娘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米粥端进去，不到十分钟又原封不动地端出来，脸上写满了郁结。 怎么了？ 穆瑶停下夹菜的筷子，询问那端着托盘站在屏风前发呆的厨娘。厨娘指指十娘子的房间，压低声音： 敲门没人应，推了门一看，夫人背对着我在床上躺着，帐子都没挂起来，看样子还没醒呢。 顿了顿，又有些愁苦： 哎，这都躺了一天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